第三节翻嚟大飞看天啊！咁咧就再同大家讲一讲啦，就关于呢个依家男女又买广告先啦。咁今个礼拜五出嘅依家男女有我嘅，咁咧好多人咧啊都听过，咁啊可能散啲，咁啊希望我吓加多亦加咗我之后咧就比较即系流畅啲啦。咁啊好似呢次嗰、那个做嗰、那个大飞商圈，咁咧都应该。做得几好嘅，咁如果大家想对光竹梅呢样嘢呢有认识嘅话呢可以听一下。咁另外呢七月份呢我会定两日呢就做 YouTube 同埋呢个 Facebook 直播，希望每一个礼拜呢有两日做直播嘅。咁呢就我哋所有嘅节目会摆晒上 Facebook 嘅，陆陆续续咁摆上去 Facebook。咁呢不停咁样啊，希望呢就大家支持一下，多啲 like 一 like 啦咁。咁呢头先第一节呢就讲咗国际时事。第二节咧就讲香港，因为始终系大飞看天下，睇我先。咁第三节希望就以后就咁啦，啊，大飞看天下分翻开佢，跟住咧如果做大飞特辑又好，大飞试麦又好咧，其嗰啲咧就讲一啲，我自己身边嘅事，或者我对人啊、对生意上嘅睇法啊，或者对各类型嘅嘢嘅古仔啦，咁或者我自己嘅经历啦，咁讲呢啲。咁而家咧就大飞看天下咧就定咗出嚟就系、是、第一节。讲台务加外国嘢，第二节讲香港，第三节就讲呢个大陆，因为好多人鍾意听我讲大陆嘅。咁呢就有个 Y 先生咁就成喺大飞看天下度夹我嘅，点知呢次呢佢呢就走埋嚟星期二得到呢夹埋阿 Tony。咁另外有位呢就话我系人渣，咁我唔知我得失咗边一个啦咁。咁但呢都系咁㗎啦，即系做节目讲自己嘅观点啫。又冇话擦唔擦鞋，好似阿 Tony 咁，大陆有冇生意同佢做节目系冇关系，因为咧真真正正咧都系讲我哋真心相信嘅嘢。咁啊，先讲郭文贵，其实咧星期二得到讲咗好多啦，咁啊今日再补充啲啦。郭文贵影响十九大，影响习近平好大嘅，我自己睇法咋，即系点解咁讲咧？郭文贵督破咗呢个共产党。嘅真面目，亦都隻紙老虎督穿咗兩件事嘅。第一件事就係佢爆你大鑊，黃岐山老婆仔女放咗。第二，盤古集團嗰三個全部緩刑，即係等同放監。手頭上揸住幾多料，冇人敢講，但係共產黨買佢吧，好重要嘅呢個信息，因為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手头上做几多少我不知道。啊，我又猜测不到他对头对即是他对老顶是哪个。即是我又不敢讲话江泽民啊什么什么。但实际上贾庆林和江泽民呢这轮呢揸拐杖又好，十人大轿抬都好啦，都要出来。啊，因为要争十九大啦。咁好啦，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他将整个共产党嘅太子党同埋既得利益者，佢哋点样圈钱，点揾大钱，点样用共干去揾到嚿，即系唔好话富可敌国啦嘅钱。咁但系小市民呢，只不过话想安居乐业都咁困难，咁咧就好容易咧令到普通嘅老百姓，因为香大陆系冇公民嘅，只有老百姓嘅啫，吓可能会出于微，即系。即系有反叛，只要经济一唔好，各样嘢咧搞唔掂。环球时报只系出嚟话郭文贵讲大话啫，佢都唔够胆逐点驳斥郭文贵点样讲大话，因为佢讲嘅嘢有九成，唔好话九成啦，即系七八成系事实啦。咁样先可以震慑到你，影响到十九大嘅布局都唔单止。我相信。习近平之后好头痛，点解之后好头痛呢？当一个高压嘅手段，以打贪为目标嘅最高嘅最高嘅手段，咁啊永远人民就最支持啦，因为你打贪啊，系咪啊？一定最支持你嘅，但系原来你最贪，揭破咗，咁人民就唔相信，即系咧半信半疑都好啦。但系而家就开口埋口，你拉我。你凭咩拉我？你冇份啊！一句咁得埋佢啦。第二，亦都因为郭文贵 做咗个带头作用，即系你共产党系纸老虎。如果你有嘢揸喺我手，我真系唔使射你，同你搏一铺，你始终都要扑街，你始终你都要投降。你睇郭文贵嘅手段就系啦，咁我相信所有嘅金钱、权力、女人集于一身嘅共产党，喺呢一件事，当你打贪，你以为你有个正当性去喐佢嘅时候，佢就会反驳，因为佢唔射你，即系热血公民啊！平时嗰啲人好惊啊，因为点解朋友又系男女朋友又喺度，科金又喺度做嘢，如果有一日咧，你所有人群咬佢咧，话哎呀你冇用啊，你乜乜，佢好惊啊！因为羊群心理同埋咧比较胆怯啊，惊得罪你啊！哦，好似法国佬咁，屌话知你傻啦，行出去跟住揭你阴私，你王杨达即时要冧啊！再加埋一个仇斯达，而家郭文贵就等于法国佬，佢出嚟爆你大镬，你下低嗰啲就觉得你唔再可怕。点解极权者永远都要用高压手段去维系佢哋？因为佢哋系比较虚怯嘅，系你唔听我讲，喂，你搵唔到钱冇饭食。第二，你唔听我讲，我拉你，我会打压你。但系原来反抗系有用嘅话，其实历年都系啦。只要唔系政治事件，逢系关于民生事件，只要你有一万几千人上街，共产党就低头啦。呢一次，即使是贪官，无官不贪，所有的体系都觉得你是纸老虎的时候，你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你的威权政治或者你的专权政治可以分分钟不见了。这个才是郭文贵真真正正厉害之处。这件事当然郭文贵真系扑街，你唔扑街你点可以知道咁多嘢呢？你唔系扑街你点可以同佢同流合污呢？而家出嚟话伪光正嘅只有林姨姨相信你嘅啫。啊，咁我就唔敢讲咩事，但系呢个先就系事实。跳返香港市啦，一个人75岁嘅婆婆为咗1蚊几乎要遭到检控，最好多人出嚟为佢主持公道，梁振英收受5000万可以逍遥快活，亦都仲有一个人物，佢叫梅妈妈，即系梅艳芳个阿妈，啱啱宣布如破产，打官司输咗，啱啱将破产令完咗啦，还晒钱啦，每一个月20万，扣除晒佢所有嘅开支，实际零用9万蚊，佢话唔够使。佢个仔梅启明同佢老婆同梅妈妈20万一个月都唔够使，而一个阿婆为咗自力更生唔攞综援，为咗1蚊啫，就要遭食环处嘅打压。所以咧，梅艳芳呢世人最有眼光就系将啲钱全部俾晒。即系遗产执行人想办法 hold 住啲钱，如果唔系佢阿妈真系过唔到世。亦都证明咧，逢系同梅艳芳大佬同样嘅，即系梅启明呢一类人咧，一味靠黐，一味谂住食人嘅，榨干人哋嗰个，即使阿妈又好，恩人又好，啊，一模一样嘅人咧，想办法做啲下，即系呢啲咁嘅手段啊，呢啲咁嘅食。即系咧抽水食软饭啊，各样嘢啊，借人哋个名啊去搵钱嘅人咧，难怪会同陈文根撞样咯，系咪啊？因为你哋真系同一类人啊嘛，所以上游心心系啱嘅。陈文根你而家做紧嘅嘢，咪同呢个梅启明系一样咯。不过嗰个唔系梅妈妈，嗰个竟然变成咗系黄毓民啫嘛，啊！所以我都话啦，世事真系好难讲。呢一节咧讲大陆嘢，共享单车一早话咗，共享单车圈钱嘅唔得。点解唔得咧？ 我讲一个中国嘅发展史啦，七八十年代你翻去广州你就知噶啦，简直咧就全个中国咧就单车之国，去到边度个个踩住架单车，凤凰牌系咁叮叮叮叮叮叮咁行，跟住开始进步，有公共交通工具多啦，跟住咧就有巴士，当时都有啦，咁啊巴士、地铁，咁咧就私家车，跟住淘汰摩托车。因为咧摩托车咧相对危险，嗰时摩托车要攞牌添，有个时候正常要攞营，即系攞驾驶执照，攞呢、这个攞呢、这个呢、这个汽车登记，跟住后屘就禁摩，唔俾禁摩，即系禁摩，因为之前咧好多东莞啊，好多惠州咧，大家有记忆咧就逢系咧嗰啲叫做摩的啊，即系咧用电单车搭客、摩托车搭客嘅人咧，佢有一个 number 嘅。喺件交通嗰啲叫做反光衣上高嘅，嗰、那个系公安局发俾佢，即系你可以合法咁收人哋两蚊三蚊搭个客，后屘加到五蚊。而呢一班人有呢件衫，亦都系维持治安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但系过程完咗。跟住开始禁摩，因为咧，当个城市发展到一个高度嘅时候咧，太多嘅摩托车同单车系影响嘅，因为系安全。而家嘅共享单车系走紧回头路，唔系话一日共享哦，概念唔同系一样。广州仲有冇办法变翻单车之城咧？摩托车之城咧，系人都知道好危险。你唔好话俾五毫子用啦。失败是必然的，唔好话偷你的单车，拆你的先咁多个，咩色咩色咩色，圈钱，全部咧一个收咗黄色单车啊，即系车身嗰、那个橙色车身收咗4.5亿啊美金，啊黄色单车嗰个2.5亿，跟住而家蓝色嗰个又唔知几多钱，全部我哋圈钱，实际用途有乜嘢呢？点解话危险啊？单车唔危险，你睇下佢啲咁嘅单车，第一。冇车头灯，我哋香港踩单车都系嘅，所有单车系一定要有车头灯啊，系咪啊？你睇啲共享单车有冇嘅？冇，呢、這个配置系冇嘅。第二，所有车后面一定有反光牌，我都见唔到有。第三，最重要嘅系倒后镜。我未见过有一台嘅共享单车有倒后镜，前面后面有架私家车或者货车经过，你睇佢唔到，你又就唔扭头就抽出去就冇命啦。呢、這个先至系将来嘅严重交通事故嘅成因嚟噶。喺深圳共享单车方便，喂呢啲嘢点讲得啊？点样可以走翻回头路啊？你而家唔系全城有单车径啊嘛？即使你全城有单车径，人嘅素质可唔可以去到呢一度呢？而家仲要其中一个单车公司仲要扩张去到日本。第一，日本系一个高度文明嘅社会，去到一个嘅，我冇话你唔得，但系咧好多人咧，好多细路仔咧翻学放学咧，佢哋都拥有自己嘅单车，然后揸翻学，跟住咧就学校咧特登咧就拨一出一个地方，咁咧就咧俾啲学生咧就停放单车嘅。佢哋偷单车呢啲事系好少的，所以咧个个咧细路仔咧都一定有紧单车，或者嗰个主妇啦，因为唔做嘢。老公揾到钱有能力翻嚟，佢做家庭主妇，佢都有架单车去买餸，所以系冇必然要有共享单车。呢个系家家户户佢哋嘅配置嚟嘅。你睇下中学、小学系咪个个都有架单车踩翻学嘅？全部都系一行路翻，一系踩单车，必定系咁样。所以咧去日本未必成功，但系咧你摆得喺嗰度咧，相对咧偷你嘅单车就我谂极度少嘅。喺香港冇需要，而家香港啊，揸架单车啊，成日都话你哋啊唔行单车径啊，各样嘢啊，已经啊日嘈夜嘈啦，尤其夜晚嗰啲啊，因为咧我哋香港嘅单车发展事业咧系高嘅，自从有黄金宝之前嘅洪松荫， 而家嘅李维斯基本上咧，我哋香港人接受单车咧，尤其竞赛单车咧，系基本上系全部接受晒噶啦。你只要去白石科学园嗰个附近，你睇下夜晚都十一点钟，里边内街嘅全部都系单车党喺度片来片来喺度度讲。但系共享单车系另外一回事，因为相对危险，差佬见到你我都好难想象佢唔拉你，因为你冇倒后镜，冇呢个夜灯，后面冇反光牌。我细路仔俾人嚟玩好多次㗎喇。係咪呀？咁样点可以做得成呢？而喺大陆你走返回头路共享单车，我唔讲共享雨遮、共享厕纸，我哋咩都唔讲，淨係以单车而家做得最大为例。有冇得有冇发展可以再发展呢？如果你话喺乡郊地方俾五毫子嘅，咁你架单车又唔见多个咩㗎喇。喺城市冇作用。亦都即係过马路突然间有架单车行出嚟，你揸车你都几驚。喺深圳你得金光华出面，我早轮返去深圳，喺金光华路金光华嗰度见到有几个靓女揸住架单车喺条马路游来游去，突然间转灯佢企喺马路中心佢点。所以共享单车呢，喺听我做节目呢，一早已经讲咗呢系唔得。咁但而家亦都有间公司啊，做咗几个月五个月就执笠啦，因为九成单车失咗踪，投资几百万冇晒。所以呢有啲嘢呢系唔适合，就系唔适合。喺大陆发展系唔适合嘅，就系唔适合。所以呢好多而家大陆嘅经济大家諗清楚。譬如好尋日讲我讲楼价或者我睇经济呢，咁我讲一讲啦一个古仔啦。我最近呢因为呢要做四小宝，唔系卖广告。咁呢我想打一打市场。我返大陆呢就搵啲朋友帮手。啲朋友就同我讲，如果你喺网上销售嘅，唔好理任何渠道。你嗰样嘢即系之前有一个网友提过我，就系两成嘅啫。你卖俾佢两成。然后呢佢哋呢仲陈压式话话直销，但基本上呢全部都系层压式嚟推销。佢哋冇八成利润冇得做。咁我都半信半疑，咁上去呢就搵咗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就做得好大嘅，做啲网上平台啊，淘宝村又好，微商又好，做得都相当大嘅。佢讲咗俾我听，佢话呢最好就20蚊内就卖600蚊。所有嘅包装呢 ,600 蚊件货呢就以6000蚊嘅包装为准。而你嗰件嘢有冇用系冇所谓。而家呢逢系药品啊健康食品大陆打压得好紧要。佢哋只可以做瘦身美容嘅产品。而呢佢哋最新突出嘅瘦身美容产品呢就系啲瘦身嘅中药。佢哋成本16蚊但系卖600蚊。到最终嘅价钱。一夜之间可以跑到边度啊？跑8000多万数一个月。佢话俾我听，我哋啲利润咁微咁低，有用。听我嘅陈述，都知道嗰样嘢系坚，唔使上网睇。佢都话啦，你谂住直销人传人，慢慢卖得，但系唔爆。我哋做生意要爆，所以16蚊卖600蚊肯定爆，因为大家就最紧要卖咗嗰件嘢。你食几多货，跟住下家食几多货，到最后尾卖俾散客，嗰件嘢有冇用冇所谓。跟住咧，下个月咧呢件嘢瓜咗，或者咧就俾微信冚咗期，跟住佢再嚟个第二只新嘅做法，玩到系咁样。所以喺网上卖嘢真系小心啲。其实唔止讲呢啲嘅，因为有超少时啦，佢又教咗我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可以搵大钱，亦都可以呢搵一嚿大钱。其实你买咩都冇所谓，你买卷厕纸都冇所谓。但係佢一卷厕纸明明係1蚊嘅嘢，可以卖到5000蚊。仲可以每一个人收入会费可以收3000蚊入会费。佢教咗一个我諗唔到嘅办法俾我。但係原来喺大陆呢係好 work 㗎，係一定得。因为咁样呢曾经喺呢两个月里面呢有人呢经过呢个方法呢搵咗2亿。 唔係賣咗兩億貨，係揾咗兩億。佢將呢件事話咗俾我聽，咁亦都教我點樣做。咁呢一節到呢一節到同時間，有興趣知道大陸嘅多啲奇形怪狀嘅，或者大陸嘅聽眾啦、網友啦，或者你唔係咁知道咧，可以私信我啦。我因為咧咁樣講咧，我真係驚俾人斬，因為包鑊就講到呢一度，應該係星期三出嘅。拜拜。